聆听你的欢乐和忧伤，也怀着感激被你聆听。心灵之约，晚上好，还是你的老朋友罗刚坐在话筒前来和你在一起聊聊天。谈话的热线号码呢是0731-5556775，还有一条呢是0731-5556842。这两天呢的确是在写一篇文章，在写文章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要写些什么，其实是因为想写的东西太多了。在两个月以前曾经在广播里说过，因为互联网的关系，其实不是湖南省的听众通过电脑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，甚至有远在新西兰的朋友一直在网上来收听这个节目。然后他给我们写了第三封信给我，那天我的感触的确是比较多，然后就写成了一篇文章。文章当中最大的篇幅是他的第三封信，我并没有时间或是有机会来征得他是否同意，于是决定把这篇文章读出来。也希望远在新西兰的这位朋友不要见怪。一种响彻，一种觉醒，一种怀想，一种你我不可言说的共同的神往。7月10号，礼拜三，我抛开所有的工作，把自己关进书房，准备周五《今日女报》的专栏。要写的东西很多，反倒不知道该从何下笔了。我一直在听黄家驹的歌，忽然思绪万千，一种与生俱来的透彻心扉的冷涌上心头。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炎热的夏季啊。午夜里又坐在心灵之约的话筒前，心在电波里悄悄地滑行。在寂静迷茫的夜里，我知道有许多和我一样善感脆弱的人静静地聆听。凌晨2点30分，驱车12公里回到家里，稿件还没有写，我的心有些焦灼。开启电脑，还是听着齐秦的歌，打开了邮箱。我知道每天总是有几十封信在里面。我是在凌晨3点看到了这封来自新西兰的信，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三封。第一封信他告诉我，他远在新西兰，是来自大陆的一位舞者，偶尔在网上 收听到了我的节目，很喜欢。第三封信，他告诉我，他好想去故城魂飞的激流岛，可惜老公没有时间。第三封信很长，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并且附上一张照片。照片里他没有穿衣服，双膝抱在胸前，是一个绝对美丽的女子。他说的没错，他是一个舞者，一个心灵总在过去的时光里无法停止漫步的一位舞者。罗刚你好，我没有去激流岛，因为那个叫老公的男人不能陪我去，理由是他是男人，他要工作，而我是那种绝对方向感白痴一般的女人，要是一个人去不走丢才怪，所以只有重复着无聊的生活。原本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以为天堂一样的地方，其实也是一个舒适温暖的监狱，上帝的目光就是看守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一样的囚犯在里面生活。曾经一度在等待拯救，终于被拯救了，灵魂就这样一直冷下去，冷下去，灵魂僵了，没有了温度，我对生活的绝望也与日俱增了。我凌晨3点走到花园，仰起头看见月亮苍白的毫无血色，我笑了起来，然后走进厨房冲了一杯咖啡，再走进房间打开电脑上网，线上只有两个头像是亮着的，一个是我自己，另一个还是我自己。然后我开始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我用自己的女 ID 和自己的男 ID 聊天。电话突然响了，这样的时候多半是打错电话的。我打开房门冲进客厅，电话铃突然又没有了，我用力地扯扯自己的头发，又出现幻听了。就在冲进客厅的那一瞬间，我竟然希望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。